好，翻到嚟第二节啦，录音室继续有我大卫啊、杜比、安东宁同埋亨利喺度啦。咁啊，都 review 咗啊，上个星期嗰个咁嘅情况啦，都系啊 出奇地准确。 系，冇错吓，起码我哋嗰个位咧就冇人哋咁阔嘅，就窄啲啊。咁咧就喺度好炒啲。咁啊，睇下咧今个礼拜咧就安东尼睇下有咩啊，对个市况嘅预测啦吓。 嗱，上个礼拜我哋都讲就话美金系礼拜四之后会有机会转强嘅，咁亦都一如预期咧，美金系出咗 GDP 之后咧就已经系升咗上去。咁如果系以美汇指数嚟讲咧，佢已经升穿咗200日平均线，就系 81.6 嗰个位。咁佢上个礼拜五咧系收喺 82.074， 最高咧就去过 82.263 嘅。咁呢个系四周高位嚟嘅，啊。咁既然佢已經穿咗200天平均線，咁我哋亦都覺得就係話，如果係根據翻即係相信嗰個技術走勢嚟講咧，個美金係應該短期嚟講應該係比較強少少嘅。 嗯， 啊，再加埋咧就係話，我哋上個禮拜講過啦，就個 Euro 咧，即係個歐元咧，好一個重要嘅支持位咧就係13240。 系， 咁而亦都上个礼拜真真正正咧就系跌穿咗13240呢个位收市，咁最低亦都曾经去过131.72啦。啊，收市位虽然上翻132楼上，咁但系啊，亦都同我哋预测就系话，如果你收低个13240嚟讲咧，个 Euro 系会有机会个调整加深嘅。 嗯， 啊，咁所以咧就今个礼拜咧就我睇个美金仍然系会偏强少少，尤其是你叙利亚嗰边嗰个战火会唔会话真真正正开，即系美国系走去攻打叙利亚咧？ 我睇佢打硬噶啦， 即系呢一即系佢个心意就梗系有咁嘅心啦。啊，咁但系亦都几时出手咧？呢个亦都系一个问题啦，因为其实就好似啊大人打细路咁嘅啫，即系如果美国打叙利亚，如果以两双方嘅军力啊，或者系嗰个军事设施嚟讲，啊，根本就系 势力悬殊， 系啦，冇错啦，强弱悬殊啦，呢样嘢就 啊，咁另外就系睇下打几多藤咯，咁啊，就算系打，我相信规模咧都系相当之细嘅啫，即系讲明系一个惩罚性同埋指定目标。咁即係话呢，你如果住喺指定目标附近嗰啲呢，而家可以呢係走晒都得㗎啦。 炸佢就算啦。 係呀，所以叙利亚其实话咩嘛，话有好多有钱人啊或者有势力嘅人呢，其实已经係走定先啦嘛。啊，边境嗰度已经有好多人有钱嘅人已经係打尖，即係排晒喺前边嗰度啊，逐渐逐渐撤走㗎啦。啊，咁我讲返呢就个汇市嗰度啦，咁我觉得就个美金今个礼拜呢仍然係会偏强少少。咁亦都大家要留意呢，就今个礼拜其实都几多事啦。今啊礼拜一嚟讲啦，啊美国就假期啦。咁而礼拜二 劳工节，美国嘅劳工节 係啦，冇错啦。 Labor Day。 啊，咁礼拜二嚟讲呢就有澳洲央行议息。礼拜三呢就联储局会出个学皮书。啊，咁下个礼即係17、18号嗰个礼拜啊联储局议息，即係后个礼拜二礼拜三呢，啊究竟会唔会有机会真係做 tapering， 即係啊减少买债规模呢一个动作呢？啊，我相信对呢个学皮书呢就会有少少，即係有少少嘅启示啦。啊，咁礼拜四呢就欧洲央行同埋英伦银行都会议息嘅。所以其实下个礼拜系有好多意思，礼拜三都仲有加拿大央行意识。 嗯， 啊，所以下个礼拜起码有四间央行意识。而到礼拜五呢就万众期待啦，就是美国嗰个就业报告啦。啊，咁除咗个学皮书所讲美国经济嘅情况之外呢，礼拜五出嚟嗰个数据，就业数据究竟系好定唔好，会唔会好强劲啊，定系好差呢？我相信亦都会影响啊，联储局嗰个 tapering， 即系嗰个减少买债退市嗰个决定噶。 但会唔会开始谂住会加息咁样咧？ 加息就一定唔会住噶啦，因为佢 tapering 咧就系只不过咧就减少买债规模，而伯南克亦都走过出嚟咧，就将两样嘢咧就切割开。 哦，咁嘅， 就系话我就算系减少买债咧，啊，亦都唔会短期加息住，即系就算我终止咗买债，啊。甚至乎呢就係话如果佢嗰个失业率嗰度呢真真正正跌到来 6.5%， 我嗰个 target 呢亦都唔代表我係一定嗰个息率係会即时上升嘅。

即係有時如果你可以分段買嘅話咧，你可以投入第日注啊。 分段買大概係廿即係點幾多點子係買一轉咧？ 嗱，其實如果係以匯市嚟講咧，我係唔贊成太近就溝貨，尤其是如果你係逆境嘅時候，嗱咁、所以咧，如果你要溝咧，都最好就係話有100點嘅距離，你先至再走去溝。咁譬如話，如果你7680咁上下你走去买嘅话呢，啊佢真係继续跌落去嘅话呢，咁你咪7580嘅时候沟第二注囉。啊咁睇下，即係如果佢继续跌落去嘅话，咁你就要睇下究竟成个形势会唔会自己做出个估错咗啦。啊咁你先决定究竟再沟落去啊定係话咩呢，定係话要 stop loss 呢咁。啊呢、這个就要睇下到时嗰个成个汇市嘅发展先至可以做一个决定啦。 嗯。 啊咁而最后一隻商品货币嚟讲加指呢，啊因为个油价如果喺叙利亚嗰个啊战云密布嘅情况之下，个油价仲系居高不下嚟讲啦，我觉得个加指亦都唔会话真系跌得太多住。咁所以我觉得就106边或者上高我睇都系106.40啦，下低嚟讲104.80啦，尤其是上个礼拜都系唔够百点之波幅嚟讲啦，今个礼拜我俾86点去嗰个波幅，即系104.80到106.40，我相信系够嘅。 咁啊今个礼拜吓各位听众呢就细心啲drop低佢啦， 睇下下个礼拜再对一对嘅时候，咁睇下有个命中率又有几多啦。 准确性系几多，可能劲过巡航导弹㗎。 即起码呢我哋呢嗰个 range 呢都系喺128点即系附近啦吓， 系啊，即系其实最主要嚟讲，我都系话想俾大家一个数字俾大家参考。咁即系如果大家能够话等一等啲位，即系等到真真正正去到上限或者下限嘅时候，你先入市沽或者揸嚟讲啦。我相信个赢面好大啦，因为始终汇市咧，我哋都系要相信一句说话，就系、话入市位咧系决定你嘅输赢。如果你中间入市嚟讲，你真系走入去买大细嘅话咧，咁就要睇你好唔好彩。但系如果你真系能够有少少嘅耐性，等到上限或者下限位，你先入市嚟讲咧，我相信个赢面咧，起码都有70%以上。 即系各位高见啊，学嘢学嘢啊，亨利。 各位听众咧，如果有任何即系。个人啊，有啲点个心大心细咧，就想买定沽好咧，咁咧即系欢迎咧吓、各位听众就去翻我哋 Facebook 嗰度留翻言啦，咁啊问翻个价位，咁啊阿安东尼咧都好乐意咧为大家提供意见嘅吓，咁啊指示翻嗰个究竟做咩决定好咧咁样 啊，尽力而为啦。 啊，咁啊今一节咧就呢一节就咁啊对嗰、那个今个礼拜嘅预测就完成啦吓，咁啊下一节我哋会讲下新兴市场。究竟是怎样混乱法呢，上个礼拜是咁啊，下一次再讲。